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《暗界绅士》，作者火红森林，演播耗子。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。第205集，秘密计划。 快点快点，磨蹭什么呢？ 粗犷的声音充斥着不耐烦，在这片装修的浮夸妖娆的玉堂大殿里回荡。只见一名肥头大耳的卫兵头子插着腰，扯着嗓子，对着后面两个抬着沉重香料木桶的卫兵嚷嚷着： 象蛇大人的脾气你们也知道，要是磨磨蹭蹭扫了他沐浴更衣的雅兴，你们多少个脑袋都不够掉的。 哎，这都已经到了多少桶了，象蛇大人的浴池再大也没必要用那么多香料吧。 其中一个卫兵愁眉苦脸地嘀咕着，忍不住吐槽了一句： 嘿，你懂什么？ 卫兵头子睥睨地啐了一口，转身白了一眼卫兵，开口说道： 知道这桶里的是什么吗？那可是精粹了各种稀有药材的特制香料，只要倒在浴池里泡上一个时辰，就可以短时间内大大提升功力。这东西可不是咱们这种级别的家伙能享用的，光是能在这儿闻上两口就已经谢天谢地了。 卫兵头子贪婪地嗅了口空气中那馥郁的幽香，脸上露出了些许陶醉的笑容。 每年鬼市开始前啊，象蛇大人都会用这香料泡上一阵，毕竟鬼市的防卫工作可费精力了，尤其今年的咱们鬼市拍卖会上可是会有大动作，半点疏漏都出不得呢。 哎，听说今年的拍卖会上会拍卖镇魂石，这到底真的假的呀？之前江湖上那些家伙为了拿到邀请函简直都快抢破头了。 另一名卫兵悄悄望了眼无人的左右，小声八卦道： 既然消息都放出去了，那自然不会空穴来风，不过具体情况可不是咱们这些人能随便瞎猜的。 卫兵头子撇撇嘴，一脸神秘地说道： 而且呀，据说上头本来就没打算让江湖上那些阿猫阿狗参加拍卖会，所谓的邀请函不过是个幌子。 幌子？那上头召集那些家伙参加特别挑战到底为的是？ 这我哪知道，我只知道现在那帮人已经在某个异空间里关了好几个小时了，具体情况只有象蛇大人那种级别的才清楚，咱们这些小喽啰只要干好自己的事就行了，不该知道的不要问，懂吗？ 卫兵头子挥了挥手，不耐烦地说道： 行了行了，快点把香料搬去里面的莲花浴池，要是晚了咱们谁都吃不了兜着走。 说完，那卫兵头子再次摇晃着肥硕的身躯，示意卫兵赶快干活。但他却忽然发现，那两名卫兵竟然撂着木桶愣在了原地，两对眼睛直勾勾地望着他的身后，对他的话充耳不闻。 怎么了？快点啊，耳朵聋了是吧？ 卫兵头子怒喝着，却见那俩卫兵则茫然地抬起手，指了指卫兵头子的身后说道： 老大，为啥这里会有蛤蟆？ 蛤蟆？ 卫兵头子愣了愣，转身看向自己身后，却忽地对上了一双绿油油的大眼睛。 瓜哥哥！ 卫兵头子目瞪口呆地望着眼前这只穿着鬼差服装的大蛤蟆，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，便见那只大蛤蟆从腰间摸出了一面小旗帜，对着他们的面门晃了晃。话还没说出口，那卫兵头子便白眼一翻，直挺挺地倒了下来。而同样不省人事的还有他身后那两名先后中招的卫兵。 哟，看来你的招魂幡还是有点用处的嘛。 一声慵懒的轻笑从角落中传了出来，只见饕餮和三足乌缓缓走出阴影，对着那只抱着旗帜扭扭捏捏的大蛤蟆扬了扬手。 招魂幡原本不能在地界乱用的。 但挖冕已经两次破戒，要是被阎王大人知道，可就麻烦了，瓜哥哥。 挖冕哭丧着一张脸，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。 哼，那就别让他知道呗。 饕餮大摇大摆地走上前，抬脚踢了两下地上睡得像死猪一样的卫兵头子，笑着说道：中了招魂幡的法术，应该一时半会儿还醒不过来，我们还是抓紧时间吧。 象蛇那家伙就在里面吗？ 三族抬头望着前方烟波缭绕的内厅，眉间微微皱起。没想到我们被传送到的不是鬼市，而是这么一个地方。 这不正好吗？那家伙每年这个时间都会独自在这儿泡澡，这也是我们接近他的最好时机。 饕餮说道，比起那些什么都不知道的小喽啰，还是直接从那家伙的口中撬情报才更准确，不是吗？ 话是没错，但要如何靠近他可是个问题。 三足瞥了眼饕餮说道，即便我们已经极度压制气息，然而一旦过于接近，我不认为他不会察觉。 哼，这个你不用担心，我们这不还有一个鬼差在吗？ 饕餮笑着走进挖冕，蹲下身，和蔼地轻抚着挖冕的大脑袋，看得挖冕冷汗直流。 我听说阎王旗下的鬼差为了神不知鬼不觉地出入各界勾魂，都会随身配备消除气息的道具，这东西想必你也有吧？ 饕餮大人，挖冕不知道您在说什么呀，瓜哥哥。 挖冕心虚地哆嗦着，转头将求助的眼神投向旁边的三足屋，却发现对方也是冷冷地俯视着自己，那副杀人般的眼神比起饕餮都有过之而无不及，这令挖冕吓得立马缴械投降。 好好好，挖冕老师说，挖冕有这东西。 挖冕哆哆嗦嗦地伸出小爪子，从怀中掏出一只青色的小瓶子。 这是咱们鬼差随身携带的药油，里面掺了天柱石粉末，只要抹上一点点，就能在一段时间内消除气息，谁都察觉不到，瓜哥哥。 哼，有这好东西应该早点拿出来嘛。 饕餮笑嘻嘻地接过小瓶子，站起身，总算放开了挖冕的大脑袋。 这种药油我自己也不多，还请两位大人手下留情，给挖冕留一点点。 挖冕唯唯诺诺地瞅了眼饕餮和三足屋，想提出异议又不敢，只能一脸委屈地低头扯着衣襟，声音越来越小。 哎，行了，下次加倍还你就是了。 饕餮耸耸肩，顺手把用好了的青色瓶子扔给三足屋，随后转身看向了那只身后装着香料的大木桶，嘴角浮起一丝不怀好意的笑容。 特制香料吗？哼，那么好的东西给象蛇那家伙用，真是暴殄天物。 你想干什么？三足看着饕餮那张坏笑着的脸，心中已经猜到了七八分。 既然到人家的地盘上做客，那总得拿出点见面礼吧。 饕餮说着蹲下身，摘下了地上那两个昏迷卫兵脸上的青铜面具，顺手戴在了自己脸上。 拖了那么久，想必那个象蛇快要等不及了。 饕餮笑着站起身，对着三足和挖冕打了个手势。 走吧，我们去给象蛇他送一份大礼。 朦胧的水声回荡在烟波缭绕的瑶池之上，各式药香混杂着莲花的气息，融合成一股馥郁的靡靡之香。只不过香是香矣，闻多了却也让人感到腻味，但这对于瑶池中央那名半裸着的长发男子来说却是恰到好处。 象蛇大人，您的香料到了。 一个小心翼翼的声音忽然从瑶池边上响起，象蛇别过头，远远瞥了眼那名肥头大耳的卫兵头子，随后把目光移向了其后方那只被两名卫兵抬着的大木桶，脸上似有不满。 怎么那么慢？罢了，把香料倒进来吧。 象蛇伸出芊芊玉指，打了个手势，随即便懒得理会他们，转身背过头，将整个身体泡在了池水之中。 是，小的这就办。 卫兵头子忙不迭地应和着，而后方那两个卫兵则一声不吭地拎起木桶，把里面的香料倒进了莲花池。还有事吗？见那三人倒完香料后还杵在那儿，象蛇再次别过头，声音中带上了几分不耐烦。 那个，我们就想知道，象蛇大人，您还有什么吩咐？ 那个卫兵头子一边点头哈腰着，一边有意无意地望着边上那两名卫兵，似乎有些局促不安。 外面的香料都搬完了？ 象蛇问。 是的，都搬完了。 卫兵头子支支吾吾地回答道。 那个，如果您需要的话，我们可以帮您按摩什么的。 按摩？ 象蛇眉间一挑，有些嫌弃地瞥了眼卫兵头子那肥腻的身材，随后又将视线移向后方那两名身着紧身卫兵服、身姿挺拔出挑的卫兵，细长的媚眼中忽然光芒一亮。 哼，按摩嘛，也好。 象蛇转过身，目光扫过那两名卫兵脸上的青铜面具，最终聚焦在两人那身漂亮的腹肌线条上，嘴角露出了一抹暧昧的微笑。 你们两个过来。 象蛇勾了勾手指，对着远处那俩卫兵下了指示，而那俩卫兵也没有说什么，只是放下了手中的木桶，抬脚就要上前，但就在这时却突然被象蛇给喊住了。 等一下。 卫兵顿住了脚步，抬头望向瑶池中的长发男子。 我怎么觉得以前好像没见过你们？ 象蛇说着，从浴池中站起身，上下扫视着远处戴着面具的那两人。 你们把衣服脱了。